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2集。民国30年九月末，那日阿英刚从药叉公寓回来，扯了个无名小鬼，再同那两只老鬼凑一桌麻将，教得他很是疲累。到了家里，不见门口矮柜上放着最新的良友杂志，边脱鞋边问下人怎还未送的。有个丫头赶紧走近帮他脱下风衣，翁声道： 今日城中传开了，日方茶风杂志社良友停刊。 一瞬间有些恍神，从唐至今见过多少战乱，本应该对这些世事偏先最是熟悉适应，可日日都得见的东西突然没了，还是有些短暂怔愣。光着脚上楼，身后丫头提着拖鞋小步追着。先生因为这件事儿不知道呵斥过下人多少次，可他还不知道这位太太的脾气吗？朝丫头们置气有什么用？总归还是因为自己不敢教训阿音。阿音同韩听竹共用一间书房，公馆本就是这般装潢的，白日里他大多不在家，即便在家也不似那些文化人出身的老板一般在书房看书作画。他的书房只用来放那些生意上的文件，又或是红社的人员名录、暗中买卖等。上一任屋主留下的满架书籍，韩听竹入住第一日就都送去了书局，一本没留。线下充实了的几排书都是阿音看过留下的，他从不爱文学。离桌案最远的那排书架下有满是抽屉的柜子，阿音走过去打开，拿摆放整齐的宣纸笔墨。他当真有在勤勉习字，只不过大多数时都背着韩听竹。倒也说不得背着，只是他白日里不在家也算不得是刻意遮掩着，对吧？从古至今字体种类实在是多而杂，可楷体从未衰落。线下上海滩之中，女子读书之风愈发盛行，家家户户的闺秀小姐都写得一手好小楷，门第高些的更是视如颜面。道一句练字可是要从小抓起的呀。论簪花小楷写得最出名的，沪上曾有过一位不入流的名媛，唤作许碧芝。据传他出身低微，做的也是皮肉生意，苦练了两年便已然拿得出手。别的名媛又要刻薄，说他作风不检点，一手簪花小楷写放浪形骸的话给多少人，再叹一句真是脏。周太太阮罗曾给阿英看过许多他的生前作，他只是笑笑，不过学了个皮相而已，糊弄个年轻太太或是不慎研究过书法的人倒还行。阿音眼光毒辣，赏过不少好字，却也没多说什么，心中暗道他到底还是要依靠男人向上爬，逃不出局限。彼时那周太太不知他身边正坐着个书法大家。阿音练正楷，你问他磨的是钟繇还是王羲之亦或是赵孟俯，都不是。你可知唐玄宗开元年间，长安城外有座清绝山，山上有一位善写字的小师傅，名竹寒。这是阿音的授业恩师，亦是千年挚爱。逆风回风之间，又宏阔气魄，字字连贯，行行错落。他练得太久了，只觉得竹寒留下的那些笔迹如此稀少，而听得最多的便是旁人问姑娘怎习得一手男人的字？他呀，不过是在借字念人，同睹物思人没什么分别。猫儿因书房门开了，尖细而长的叫了声。阿音回过神来，一滴墨点子已然落在宣纸上，像是白瓷盆子被敲了个洞，实在是破坏美感。他又想起竹寒了，缓慢抬头，对上竟然下午就归家的韩听竹。阿音眼神有些呆愣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，想问他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。 眼前人明明同竹寒一般的身形，可许是气势压人，阿音觉得他好似更高些。衣柜里明明有庞的颜色长袍，他自己爱穿黑色，阿音也爱给他拿玄色，眼睛许久不见别的颜色。两人不知对视了多久，他也不急着走近，就立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杯水，上面还飘散着热气，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。阿音终于开口，怎么这么早？手在桌案上不动声色地收拾纸笔，不小心碰上了没干的墨，纸腹染上了片片不均匀的灰黑，他自己却没丝毫察觉。韩廷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神色如常地走近，摸着水温不那么烫了，自己先喝了一口，再递到阿音手里。 又在练字。 阿音无暇顾忌那个又字，喝了几口水润喉，说道，你要用书房，我也写了许久了，这便收起来。男人伸了手臂拍拍他的肩膀，好似叫他不必这般紧张，再去拿桌面上最上方的那张宣纸，除了突兀坠落的墨点外，都是整齐四方分散而写的官字。阿音状若无意地看他表情，依旧是平平淡淡模样，想是没察觉什么，下一秒却见着他从旁边晾干的一沓纸里翻找，抽出了其中一张，再把手里这张盖在上面，两张纸一同举着。窗外有晌午的阳光照进，看着好似一张纸上有深有浅，连起来的可不正是无数个关城二字。阿音心惊，想不通为何他这般举动，又为何把他特意分开写的两个字合在了一起。倒是韩听竹冷静得多，脸色也不如他那般白，再寻常不过的声音开口， 阿音的字真是漂亮。 明明看着关城，他也不问这是谁，为何写这个名字。 韩听竹是彻头彻尾的俗人，没读过书，识得的字已经算多，夸不出什么文绉绉的词句，可阿音只觉得这一句话中语气蕴含着连绵暗涌的情感在波动。至于哪般情感，阿音试着比喻，便是北宋年间阿音回到许久未回过的清绝山下，看着已然破败了的古刹灰瓦，那日晴天落雪，满目好色，心底却有无限悲凉之感油然而生，满口都是莫名的苦。他忽然有些心疼韩廷竹了，他三十多年的光景没有一日过得轻松快活，阿音深觉自己实在是坏，把日子过得这般糟糕，还要担着韩听竹陪他一起日日受折磨。阿音伸手试图扯过那两张宣纸，发出窸窣声响，他攥得严实，好似在欣赏，又好似出了神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